长多青，云云罩多青松，松堂着古寺那紫烟的山峰，老三在寒塘上把木鱼敲得响叮当，他是念佛外带着烧香。拉过了牛草当里，一到南马去耕种，耕的是春种秋收，收藏的丰盛那一份的钱。走出了大门来，我可只见他头戴着方巾，身穿着蓝衫，腰系着丝绦，胡下装着云履，怀里抱着书包，一步三摇，绝不儿藏。我他走。有旁的家人要着急，我可只见他面对菱花云分两鬓，那鬓上带着鲜花，花枝招展呐，他只跳舞。我可只见他头戴着斗笠，身披着蓑衣，下穿着水裤，裤下装着草柴，长发长辫高齐，牛背口长短的推的是自在笑呀。这才越过了小溪塘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两段孙淑君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作品，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大家一起继续分享精彩的曲艺唱段。

正，闭眼也是斗争，半夜三更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了千里地前 秀